第127集，圣上的身体。孔义林身材高大，以往有些佝偻的脊背，经过这漫长的多达两个月的历练，此刻已经完全挺直了起来，沉稳越重，机锋更深。 圣上，臣这儿还有另一份的奏折。 田福生接过他的奏折，顾元白翻开一看，笑了。 孔卿做得很好。 在一路确定孔义林的能力之后，顾元白便让监察处的人去接触了他。一番试探下来，孔义林初时惊讶，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，恭敬地接过了顾元白特加给他的任务。 臣不负使命。 顾元白让他做了两件事情，其一，去探寻一路上的民风民情，寻找当地有价值的可发展的资源。第二，去查各地百姓隐漏户口的情况和教化程度。古代100万人之中，识字的也不过是数万之数。孔义林这一查就发现了一些偏僻的地方，几十年中甚至未出过什么读书人。每次朝廷有什么政令或者好的政策下发时，因为道路不同和消息堵塞，这些偏僻的地方从来也接收不到朝廷的讯息，并更是发现了不少隐瞒漏户之事。京湖南和江南被顾元白握在手里之后，他就立即下发了命令，让各府州县乡镇整理户籍和赋役。有些地方遭受了兵灾和反叛军的掠夺，顾元白也免了损失严重地方的2年税务。整理户籍一事，需要官吏亲自上门，挨家挨户地去统计人数和查看百姓的样貌和年龄，看是否能和官府中记录在册的信息对得上。这项工程浩大，进度缓慢推进，但只要统计出了这两地大概的遗漏人数，便大致可知全国了。顾元白也想趁着反腐的热度之后，将统计户籍和赋役的事情提上来。圣上缓慢翻着奏折，最终随意的。 孔卿应该知道了，朕在暗处还有一个监察部的存在。 孔义林精神一振，脸生屏息，深深一拜。 臣确实知晓了。 孔义林看着沉稳，但天性剑走偏锋，他在知晓监察部的存在后，对顾元白几乎叹服了。 在大权旁落、奸臣当道的时候，还能建成这样一个组织，皇帝的心性和脾性是何其的厉害。 所以在了解了监察处的作用和意义时，孔义林几乎没有去多想，就接下了圣上的密旨。监察处是暗中的一把刀，而这种隐藏在黑暗之中的感觉对孔义林有莫大的吸引力。顾元白笑了笑，将看完的折子放在了桌上，端起茶杯，什么都不说，悠悠喝起了茶。半晌之后，孔义林苦笑，他率先落败，又是行了一礼。 臣不知有没有这个能力，可以进圣上的监察部。 孔卿当真要进去吗？ 顾元白忽然严肃了面容，他坐直身，双目有神地看着孔义林。 孔卿有大才，于治国一道上颇有看法。若你进了监察处，即便是为朕立了功，这些事情也不为旁人所知了。 哈，臣身有官职，愿为圣上分忧。 那若是朕想要攻打西夏呢？ 孔义林凝神，他仔细思索了一番，打好腹稿之后，脱口而出的竟是西夏的地势。哪方水泽多，哪方林中瘴气深，哪里的栈道年久失修。孔义林将自己现在前往西夏时的所见所闻一一说出，最后说得口干舌燥才停下。 圣上，臣见识浅薄，只知晓这些了。 赐茶。 孔义林接过茶水，却不急着喝，而是微微一笑。 圣上，将我养大的是大恒的水土，让我得到功名的是大恒的学识，而赋予我如今一切的是圣上您。若我有一天 在大恒与西夏的战争之中会偏向西夏，那必定是大恒再也没有臣的容身之处了。 因为大恒的皇帝有着一颗极其开明宽仁的胸襟，所以孔义林才敢这么说。只是伴君如伴虎，他这句话也带着赌的成分，孔义林连赌都是沉稳的在赌，而他赌赢了。顾元白让他退下去好好休息，临下去前不忘叮嘱： 孔卿刚刚所说的关于西夏的那番话，十日后给朕递上一篇策论。 孔义林答应，悄声退下。第二天一早上朝的时候，顾元白宣布了接下来要重新统计户籍和整理赋役的事情。这一事的繁琐细致程度堪称让人头大，早朝整整上了两个时辰，等众位大臣都饥肠辘辘后，才大致讨论出一个具体的流程。下朝之后，威严的圣上还穿着朝服，但脸色已经发白。侍卫长背着圣上来在桌旁，桌上的膳食刚刚盛上，还冒着热气。宫女太监们上前，井井有条地脱去圣上身上所佩戴的佩剑和衣物。所有的东西都拆去之后，顾元白撑着自己，十几次深呼吸之后，眼前才不是一片发黑。御医来得匆匆，五六个人站在一旁，顾元白偏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头上已经满是虚汗，虚弱地伸出手放在桌上留给他们把脉。这些御医每一个人都对圣上的身体情况非常了解，他们仔细地观察着圣上的面色，又让圣上伸出舌头细细询问田福生圣上今日的症状，不敢放过一丝半点的原因。累着了，饿着了，热着了，不外乎这几种。顾元白每一步都配合，哪怕有五六个御医需要一一上前重新诊治，他也配合极了。御医们凑在一旁商讨，顾元白呼吸有些粗重，田福生给圣上盛了一碗白粥。 圣上，还需加些小料吗？ 不，就这样。 勉强用完了一碗粥后，胃部终于舒服了一些，御医们也商讨出来了方法，将药方给了田福生之后。 圣上，您所服用的药方需要换几味补药了。 顾元白举起一勺粥，面不改色道： 换吧，还是同以往一样，将药方递去太医院，让每个御医看完之后署上自己的姓名，九成以上的赞同，那便换吧，不必来告知朕了。 是，还请圣上保重龙体，切勿疲劳，切勿疲劳。 去吧。 等御医们离开了之后，顾元白默不作声，继续喝着白粥。宫殿中一片去然。 婉太妃的身体怎么样了？ 回圣上，婉太妃因为这几日天气转冷，已经许多日没有出过宫门了，但太妃身边的宫侍说过，太妃这几日的胃口尚且不错。 不错便好。 顾元白松了口气，他有些出神。圣上身形修长，却有些单薄，衣服层层叠叠，这样才能显出些许的健康。只是这健康终究都是显出来的，田福生一时有些鼻酸。 圣上，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。 那是自然了。 用过早膳，顾元白没有精力再去处理政务了，他躺回床上休息。外头的人守在殿外，张侍卫担忧不已。 田总管，圣上这身子…… 唉。 田福生叹了口气，侍卫长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田福生小声说： 圣上在呀，就是镇住所有人的一座山，只要圣上在这儿，大恒朝里就没人敢做些出格的事儿。 是。 不止，外头的那些小国小地 只要圣上还在，他们再大的胆子也不敢踏过来一步。长城外头的人呢，天天想着咱们的粮食和好东西，他们被长城给拦了下来，也被咱们圣上给拦了下来。咱们薛将军不是去打游牧了吗？等薛将军狠狠地打回去了，他们才能知道厉害。 侍卫长不由笑了起来，但这些话不用多说，他们都知道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圣上只要还在，大恒就是海晏河清的一天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圣上的身体才倍让他们忧心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